就比如我换， 他这种打法不行，就是他这个诉讼策略啊，打法不行。他如果再打的话呢，下一步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？他应该这个问题呢，就应该打一个所有权确认。 嗯， 就是他老太太和女儿是共同原告，女婿是被告，就确认这个房子归女儿单独所有。 嗯， 就可以了。在这个所有权确认这个案由里边，他就主张一个出资，是老太太出的资，登记在女儿名下，这个房产证，这个也不需要过多的举证啊。只要证明出资问题，那么法院一看是你出的资，又登记在自己女儿名下，那就把房子就能判给他的女儿。 嗯， 这个案子你看这么打法就比较简单了。 嗯， 所以啊， 所以有的时候这策略很重要。 所以这个诉讼策略的选择呀，是非常的这个重要。 嗯， 这个张老太呢，这个老太太呢，她没有相应的这种经验，她就觉得是事实是怎么回事，我就怎么说。 嗯， 但是同样那么一个事儿，你有不同的说法。 对， 是吧？都反正都是你出资，这个基本的事实没有任何的变化， 对， 是吧？只是你前期说的是见面买房，后期说的是单独对女儿的一个赠与，也就区别在这儿。 没错， 哎， 那在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呢，比如说像这个，他不像儿子还借了20万吗？ 对对对， 儿子这个20万的出资在法律上算谁出的出资款？ 从这个案例当中，应该是张老太的一个出资，因为他明确的这个钱呢，一是张老太向儿子借的，第二呢，这20万也是张老太进行偿还的，已经偿还的。但是呢，因为到了诉讼当中啊，作为这个他的女婿王明啊，肯定不会认可是张老太的出资。他那个张老太的出资，他这案子不就输了吗？ 对， 是吧？他肯定说这个钱啊，是张倩借的，借他哥哥的。他肯定从这个角度来主张，他肯定不会主张是张老太借他儿子的钱。你从那角度说，这个要如果是张倩，如果是张倩借的这个钱，到时候张老太就没有出全资了， 对， 就不能算为张倩的个人财产了，是吧？如果是张倩借的钱呢，张倩借的钱再还，这个房子就属于夫妻共有，所以他肯定会在这一块来主张。所以这20万呢，这个出资在法律上怎么界定，我觉得就这个作为这个张老太啊，要拿出相应的这个证据来，怎么能证明是你向儿子借的钱？比如说这个钱我了解到他是从儿子上折子上他拿走的，就是取款的时候，虽然折子上写的是儿子名字，但张老太是取款人， 这个怎么能是有？ 你看你谁借钱谁取款呀、啊？这是一般的一个原则，是吧？ 对对对， 是吧？因为对方要主张是张倩借的钱的话，张倩没取这个钱呀、啊，是张老太取的，还的时候还有，这是取的时候还有还的时候，还的时候如果张老太能够找出当时这20万怎么还的儿子，这两个证据一对起来，就可以证明是张老太出的资，他拿的钱又是他把这个钱还的，就能证明这一点。 明白。那比如说要在这个案子当中，就刚才我提到，就不管打到什么地方，如果他换一种方式，比如说我就主张我是出资，然后呢这个算在自己的这个女儿名下， 女儿的个人财产、 对。那如果我再另案去做这样的一个审查的话，应该是和他们的这个离婚案件这个不能一起进行吧？ 不能一起进行、因为离婚案件当中呢，他所法院所处理的这个问题呢，法律问题呢，一个是离婚，再一个是双方的夫妻共有财产是没有争议的。如果有争议，你比如说一方认为登记在他的名下，登记在一方配偶名下的房产属于还有案外人享有权益，或者他认为是双方的共同房产，但是房子有登记在亲属的名下，没有登记在配偶的名下，像这种有争议的房产，法院一般先不处理，处理就处理离婚和没有争议的这个财产，有争议的财产就会让他们另诉。在这个案件当中，比如说现在王明和张倩已经打着离婚官司呢，是吧？那么这个王明就是另诉的，这个张因为房子已经转移到老太太名下了嘛，就诉他们这个过户行为无效，是吧？同时这个案子张倩和张老太也都输了，输了以后呢，他们认为这个房子应该属于张倩单独所有，他们也是另诉，打一个所有权确认，都得另诉，都是婚姻案件当中以外的案件。 就是如果比如说他要打另诉的话，还是可以的， 可以的，就打一个所有权确认纠纷，就是要求确认啊，张倩和张老太要求确认这个房子归张倩单独所有，王明是被告。 没错，所以说像这种打官司啊，一定要找专业的律师帮您指导。 是，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呢，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案例呢？我觉得很冤呢， 对，确实很冤。 本来这个案法律的规定是吧，父母出资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，就视为对子女的个人赠与，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。就说你都不用再说再证明说我是单独赠与我女儿的，不是赠与女婿的，都不需要做这种意思表示。根据这个规定， 有法律规定吗？ 就推论是单独所有的，所以这个规定这么明确。但张老太呢，她当时因为确实没有相应的这种经验，这走了弯路，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啊，

林羊奶从99降价到69的活动随时可能会被叫停，老会员朋友都慌了。今天4007106108的这个电话，哪怕是非节目时间段也一直在响，根本没停过。大家的内心矛盾也基本都一致啊，一方面都知道这次的活动力度确实是3年以来的首次，非常震撼，都不想错过。另一方面呢，也担心囤货多了，这一时半会儿喝不完怎么办？同时呢，大部分朋友对活动叫停也表示了理解，毕竟这一盒就便宜了30块钱，10盒就是300块，20盒就是600块钱呢。 是的，这个活动啊，五个字来形容，真的是叫可遇不可求啊。年终大庆，厂家返利，我们直接让利消费者，才能做到这次瑞麟羊奶690块钱10盒带回家的震撼优惠。针对大家的担心呢，我们也来做一个说明啊。首先呢，非节目时间段内打进热线，那是享受不到优惠政策的。其次，咱们提供到寄存服务，您喝多少呢先提多少，剩下的喝完了再联系发货，保证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。最后呢，这次的活动力度真的是太大了，瑞麟羊奶划算单盒只要69，这完全就是成本价格在销售，考虑到成本、物流等多方因素，每个号码只能10盒起订，最多20盒封订，而且呢活动随时可能截止，这也实属无奈，希望大家谅解。 长期坚持喝瑞麟羊奶的老顾客们，这样的囤货好机会可一定不能错过了。专柜价都是258元一盒，现在10盒带回家喝上5个月，只要690块钱，一盒划算69，比一直以来的99块钱的活动价足足便宜了30块钱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一杯羊奶富含了640毫克的钙、6毫克的铁、3.8毫克的锌，还有480微克的维 A、40毫克的维 C、4微克的维 D 以及9毫克的维 E 等等多种的营养元素。同时呢，它没有人群上的限制，夏天喝呢也非常合适，所以啊，现在喝羊奶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。 是的，看到手机尾号1659的朋友说，我可是长期喝瑞麟羊奶的会员呢，你们可别忽悠我，69块钱的价格是从来没有过的。还有3750的朋友说，这2年喝羊奶粉的家庭是很多，羊奶确实也很好，只是这69块钱的价格太让人不可思议了。 别说您不可思议了，我们办公室所有的主持人呢，拿到这样的优惠政策都觉得不可思议。不过呢，这次活动是想够全国电台同步播出的，打进4007106108，